我哋揾咗个嘉宾， 系 哇呢啲劲臭，哎呀你喂咗一声，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？ 估到啦，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，咁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？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，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？系咪先？呢个理念 别音咁样讲 number。我有一隻嘅坚噶， 嘟咗个 number， 即系讲到好坚 啊！你讲俾我哋听咯。 哎， 哦，嗰只 专业嘅分析员同专业嘅财经演员系两样嘢。财经演员系背剧本， 咪就 系 咯剧本 系啦。分析员就真系要分析嘅， 写剧本嘅， 要写剧本噶， 未嗌 cut 都要讲落去噶嘛。 啊，先生。诶，嗰只点睇啊？哦，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，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？啊，旧年嘅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，即系我使鬼你讲咩？咁啊，成日都个节目讲喎，咁我哋三个 嘅形容轻微调整，可能睇得邓声讲先， 因为知。好嘅股票你抽咗啦，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。 冇错啦，冇错啦。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。唔该晒啦，咁啊，你哋 有好再见。 一要嚟咧，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， 唉， 冇办法啦，一定要嚟啦。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，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？ 系咪未够喉？沈阵营沈大师，罗尚铺耀坚，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。11月2日晚上8点。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，票价280 ，Regasin 会员250。电邮至 regasin@regasin.com.hk， 主题串道尽，写低你嘅姓名、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，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。 三節嘅北昌頻道啊，咁啊呢節咧又轉下話題啦，咁啊最近咧就有一個湖北省嚟嘅，應該係咪啊？湖北 丹江口市， 丹江口市，湖北省丹江口市。 我要聽建行嘅，建行嘅 事。建 行 嘅事，建行 嘅 事。OK， 咁啊有個伯啦。就喺24年前，1989年咧，咁樣就 玩緊嘅年份做呢個 名，係啦，喺度成，係啦，仲係姓成嗰啲嚟嘅真係，啊，成成成家姓嗰啲嚟嘅叫做，咁咧就入咗2000蚊入去個户口度啦，咁咧就所謂咧就叫做咧就叫做乜嘢咧，叫做就一個啲咩保食儲蓄業務啊， 其實啲正嘢 啦。咁但係呢好嘈喎，24年後呢收益率呢就會超過100倍，咁呢就就可以呢將近可以攞到22萬啦，咁今年呢就到期啦，咁佢呢就走去銀行度攞啦，咁攞之後呢攞嘅時候呢就發覺，咁銀行就話喎，其實佢搵唔返嗰間銀行 啦， 就跟住又唔知去咗附近啲分行啦，咁跟住呢就搵就話話俾佢聽呢就 收啦。 定數啦，其實根本冇定到24年，因為呢個咧喺即係喺佢1989年做咗嗰個定期之後嘅唔知幾多年之後咧，呢個教育政策就喺定期咧就只可以最多做到8年嘅啫，但 係 冇人通知佢。 誒，銀行話有 老師啊， 落過廣告，幾大人知，風光啊，呢啲 嘅政治係啦，你聽到係你嘅事，係啦，咁所以咧就到最後擾攘一輪啦。都好啊，冇問題啊， 8400 啦 ，OK 喎，2000蚊嘅8400， 廿年 除咗搬嗰只利啊，有6400咯。 廿年前 89年6400啊嘛，真係唔怕死啦，真係。 但係咧，嗰層2000蚊係幾好用。 而家我六個月我八千蚊係幾唔見得，九年一千蚊可以買個鋪㗎嘛，你哋如果係喺湖北嗰啲咁窮嘅，你 買二公大樓市攞到22萬，佢都啱啱可以買個鋪啦。 阿盛生就話咧，當年個二千蚊咧，本來咧就係、是、真係喺嗰個咩丹江口市咧就買個鋪嘅， 係 點知老婆就話咧，哇有筍嘅。銀行買底盒， 係， 唉，咁啊幾廿年後咧就攞翻幾廿萬，咁啊冇買鋪啦，咁啊冇買鋪，就拎存咗入去。 係啊，呢啲啊，富山咧，係一個富 山山啊， 富啊，死咩咩， 城中富啊， 富山哦，富山呢個，我富山富山其實根本都有好幾錯啊，如果佢今日二千萬買鋪。你嗰時真係唔止廿二萬啦，係咪先？ 可能知啦，可能當口市唔知咩地方俾佢 講啦， 可能賺冧咗咧個 房。唔係，我成日覺得係咩都買曬咁。係啊，阿飛生過嚟，過嚟，過嚟啊！而家咧，我就有銀行就等緊我保證嘅貸款存款俾你，就我哋以超級壓力嚟嘅，係咪先？我話好啊，咁你存二千蚊入嚟咧？ OK， 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，嗱中間即係其實健康係我居住嘅。第一個答案拎出嚟就話咧，中間你食有上落噶嘛，啊上嘅時候咪 上 落落係啦。咁其實佢係定期噶嘛，你先得佢就答話，我哋我做定期嘅，中間有食有上落其實唔關我事喎。啊咁跟住健康先咧解釋出嚟，我中間睇咗你啦，就落咗個廣告。你自己睇唔到啫，十關我事，八小姐你收收唔 到。啊，呢個阿富山咧，唔係聽係聽我講入去噶嘛，佢銀行翻佢入去噶嘛，好似都。 啊，唔知。當日佢就話咧，本來買鋪，你老婆就話拎出嚟銀行啦，又同我老公嘅啦。嗯，阿銀行可能冇 宣傳嘅喎，冇 宣傳嘅喎。其實呢 個係個標嚟嘅，你自己睇下，係一個承諾嚟嘅。 屌，標佢個標啦。 我買完之後，呢個標裏邊可以買啊？ 你係買保資先， 我買啦，跟住佢 中國有冇承諾 先？ 係 咯， 係 嗰啲 嚟咯。中國先有食物係，係負責貪衞生嘅嘛，係咪先？食物食物唔係貪衞生，都係真係啊！承諾邊度係實，承諾係假嘅嘛？ 你 我覺得89年嗰時咧，有人去，有人咁啱喺銀行做定期咧，我覺得應該私人食嗰個錢啦。 我都冇 啲定期喎，我唔係即係89年啲人啊，連89年嘅大陸人啊，儲錢都冇啦，邊個會儲錢嘅？啲因為挖個窿咧，要擺錢入去啊嘛，佢竟然會先進到，即係佢淨係先進分子嚟嘅大佬。即係我等咗你，等你即係個銀行做定期 喎。八九年送曬都係啲銀行喎，點解受 啊？係咯，佢係咪八九年六月之前送，因為八九年六月之後做咧？ 係 啊，係啊，呢個係要考嘅。 八九年六月之後啦， 如果唔做，八九年六月之前做，應該再要食多次 啦。嗱，如果你話真銀行老點你，你又要賠嘅話，咁冇得講嘅。啊！我哋毛主席都老點咗你好耐啦， 冇 咁老點就可以攞賠償咩？ 冇佢， 唔會嘅。咁係都係 啲話字點算啊？話字又出嚟 啦！嗱，話字啦，你真係冇賠償，因為呢單嘢咧，俾國外人咧鬧到豬頭咁嘅，呢個係負責。 嗯， 佢點解咧？ 好 多 case 走出嚟就話咧，好好，你算係咩咁樣？你都俾我發消息攞 單。係啊，冇 啦，冇啦。case 話咧，我上個禮拜啊，都係嗰間銀行嗰度撳錢， 集 咗一卡落去， 係 啊，跟住數錢啊，食數錢，等冇錢掹出嚟，冇掹出嚟，跟住我同銀行講啦，銀行話我收工， 係， 跟住報公安，公安話唔關我事，咁到而家未攞到錢。 哇！呢啲 case 真係多到爆。 係啊，都話我撳錢。佢唔攞出嚟，我都要食噶啦。咁即係而家你二千蚊都係八千四 百。係啊，佢係你喺中國啲銀行度攞到錢啊，好撚叻噶啦。 跟住有人講啦，就話咧，哇！你攞唔到錢啊，都好啊，你都係你撳二千攞唔到二千啫。而家度仲唔係喎？ 點啊？ 佢話撳錢，佢撳咗幾百蚊出嚟啦。佢撳咗二千蚊出嚟，佢撳多咗二千蚊出嚟， 咁 啊攞咗佢啦。咁啊，你只要你 就係嘢咯。 跟住我第二招啊，我第二招 公安喺 公安喺公安上 邊，之前嗰個邊個已經係啦，而家放咗出嚟， 佢叫咩名啊？ 係啦，我都最擔心啊嘛，我十幾萬，使咗先喎。 係啊，跟住話我都開幾千嘅，我唔係諗住唔俾我飛翻嗰個，因為夜晚冇撳機，你第二朝就公安過嚟收我。 係， 我諗住假設我諗住銀行開門個叮翻出嚟啦，都冇時間。 我哋開嘅嘢， 你咪好咯，你擺 錢，有啲機制，你仲有啲傾勢嗰啲，而家嗰啲中即係大陸銀行嗰啲提款卡咧，嗰啲保安係好差噶，即係你可能去碌一碌啊，話俾人哋，總之攞出翻短信，科覆個短信啊，喂，跟住又發覺咧，你嗰啲卡入面嗰啲錢俾人碌曬噶啦，大佬， 係啊， 所以佢攞到八千四，我覺得 係 O K 啊， 係咪？ 喺冇嘅都 係啊，受承諾啊，好啦，我 係預告嚟嘅， 我 都 落曬喺馬上前。 係啊，你 銀行邊個可以攞嚟攞嚟攞嚟健康又好，中國又好，咁樣又好，有經理有經理繼續同我講， 係 先生，喂，如果我有一個咁嘅服務喎，嗱，你而家擺住2000蚊喺呢度先，啊，跟住咧定期擺啦，擺，佢嗰一年咧，佢俾翻幾多錢俾你啊？年利息佢咁多嘅，咁好啦，我行我行，係啊，咁我翻我定期擺住佢，到時還某一日去到。喂，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同你傾嗰日就係嘅，第二日已經唔係啦，唔好意思，所以而家啲錢全部都係冇起收啦，冇俾翻原付啦，咁但係咁都係好難嘅喎。咁我哋當你即係欺騙咗我哋，我哋全部咯，我會提曬用咯，你咪而家都要賠翻 個差。就係你欺騙使嘅啫，你調翻轉啦，你又覺得啦，如果佢2000蚊擺廿四，擺咗幾年啊？1989年擺咗幾年啊？我四幾年啊？ 24年 有22萬嘅，我覺得唔啱數喎，大佬，即係咁多錢， 我先再冇得你 啊！係啦，但係呢個你做呢個啊，香港人香港人唔會以為 哦， 你係2000蚊啫，擺到22萬咁樣，你冇食㗎，大佬。如果香港就， 我係兩個人嘅困難喎。我真係困過事 嘅，你冇事咯。因為可能做20幾年定期一大佬 黐線，你而家即係算數啦。佢當我嗰陣時賣俾你嗰個人已經冇數啦， 冇數啦， 仲多啲人根本就冇呢 樣。唔係啊，我如果係我嗰間，我係私營銀行嗰個職員咧，負責俾8400蚊過去啦，我唔響啊，我食得。譬如講啦，食得我唔收啦。喂，你譬如嗰8400蚊攞翻出嚟。再擺24元 啦，係啊， 係啊，你啱買啊嘛，幾百萬啊，係咪先？如果你唔死啊嘛，係咪先？幾好啊，即係咁樣攞埋 先，幾大㗎？係 啊。咁所以而家咧就話，即係我問啦，有70幾個同類嘅客户咧，就集體就告嗰間銀行。 我應該告佢。 就集體告嗰間銀行解釋。 意思嘅時候，我覺得70幾 真係真係佢想俾食杯。 即係佢真係平均派嘅銀行家，應該都係呢班公務員嚟㗎啦，呢條草應該啊，到啦冇幾 多。呢個軍嚟啊，銀行。六四分佢 唔係。 如果唔係有八九 個 人收銀行咧，佢唔會收錢。 收邊個啫？你高你下啦。 我嗰個忙啊，搞你忙啊， 關事你個生意啊嘛，小兵死咗啊，係咪先？跟住。喂，趙紫陽都死埋啊！ 我 邊個先？ 我死啦！我死都我做唔使你 嘅。喂，點解冇你可以做？嗰陣時都嗰陣時都奶環嘅 ，OK， 奶環咁樣。 嗱，我依家以前行開生一家，以前嘅跨國經濟幾好喎。係 啊， 喺嗰度買間鋪搞下小生意都唔錯喎，係咪？咁跟住一個唔知點解嗰啲咁嘅學生啊！反革命動亂搞個六四出嚟，跟住 又係啦， 冇搞好喎，有下車又唔知會好亂喎。喂，咪搞銀行啦，好似話廿幾年代攞翻20萬咁樣。 學生嘅錯， 所以係學生嘅 錯。學生嘅錯，唔係基本上咧喺中國咧，1989年所有嗰啲嘢都係唔高得嘅， 同埋係 啦，俾翻6400蚊利息嚟，喂係。當係一個長征嘅意義啦，點解咧？我覺得呢個聖山真係攞啲冇事嘅嘢嚟搞嘅，係啊，你冇乜用㗎嘛？呢啲係聖經裏面嘅不恩年嚟嘅血錢嚟嘅，大佬。 你冇理由想拍佢銀行裏面講數㗎，你梗係拉翻條 banner 啦，你條 banner 寫咩啊？平反89存款啦。 仲慘，阿灰心你真係聽個節目，算啦，攞八千四， 唔算都得嘅，睇你嚟維園啦，我係燭光晚會咯，係啦，係啊，算佢之前佢將兩案擺上台咁講。你話即係用銀行出糧嘅咧，我諗咧唔多過十年，係呢十年嘅事嚟嘅啦。我哋大佬即係頭嗰十幾年咧，你發覺啲人都係 開始走嘅大佬。 係啊，即係唔會擺，唔會存錢喺銀行嘅，即係程序繁複啦，跟住然之後咧又成日又驚攞唔到錢啦。即係乜嘢有嘅，即係擺喺自己度係最好噶嘛。 我大佬都上銀行， 係啊， 冇 check 過 啊，係啊， 喺上海啊。佢第一樣嘢咧，嗰陣時咧，我記得係中信銀行，哇！你入去打個保，保而家都方便嘅，張卡 保 嘅，要真係打保。 係啊， 嗰個你打保嘅時候咧，你香港都想打保嘅嘛，你有卡俾你啊嘛。佢一定要入你嗰個你簽名，跟住入你個 password， 你 password 係冇得改嘅，廿多幾個 number 嘅。 哦， 系 啊， 哇，基都穩啊，基都，如果你後生仔都記得啦，十幾廿粒百，如果你前面排緊五個百嘅，三個十嘅，佢前面夠粒百撳幾粒都 冇。我有網上銀行喺大陸啊，十年前坐緊我都開始有啦，但呢度唔到嘅，好似阿宇傑講咧，譬如話就算你記到個好長嗰個下傷。但如果你好似我呢種嘅體重啊，你有讀者上嚟咧，你明白嘅，你明白嘅嘢啊，你完全睇唔明啊，都想你放棄嘅。我好早已經有中信銀行網上掛嘅，即係 中信銀行，係啊，中信銀行咧就好新發咗個卡俾我。咁我諗住拎張卡去入啦，咁佢中信銀行嗰陣時喺上海咧就唔係好多鋪嘅，咁有一鋪我記得一鋪都記得喺黃浦江附近，咁啊 OK 嘅，撳卡嗰個位 OK 嘅，但係咧我夜晚去撳咧，通常即係佢有個位，有個玻璃門咁樣，咁入去撳啦。但係一撳完出嚟咧，一擰轉頭咧，一定見到好鬼多個黑衣喺度門口度，即係唔知點解嘅喎，我好鬼驚喎，一擰轉面好多人望住你喎。你好似你一攞完之後出嚟就俾人老笠咁樣喎，咁所以我 account 好耐冇 check。 仲有啦，大陸 應該冇曬啲錢。 你入去入咗去嗰個感覺，其實入咗一個政府機構咁樣噶嘛。 係啦， 譬如你櫃枱嗰啲人啊，冇人睇。早晨，阿羅生，今日有咩需要啊？咁樣冇嘅， 而家唔係咁噶啦。 咩？你只有排櫃嘅，而家多咗排完機嘅。喂，大佬排個幾鐘頭埋去，跟住。 早晨， 有啲人啦， 而家 就 係咪咁？ 有啊， 哪邊？係啊，哪邊？小李師老 師啊，五樓 啊，師老嘅老千個名，跟住落三樓，落三樓批個人，翻翻一樓， 係再喺二樓，再打個手指望角鏡， 跟住咧，二樓嘅老一樓， 而家 萬 的嘅收錢健康哥啊，咁係 點樣？你收錢健康，你收錢銀卡梗係快啦。 唔快又唔快， 你 身快對攞錢啦， 你有隻攞錢 就喺東莞嘅四樓， 你 攞 錢啲嘅攞， 你上落嚟攞， 跟住路你由四樓落翻一樓就兩個，一早叫你上四樓落嚟做咩啊？你又邊個上四樓？我真係試過好多次呢樣嘢啊！ 你就係你未試過，佢啱啱條雲頭真係未試過。你試下你話咧喺東莞廠出糧啊，嗱你冇問點解，總之一出咗糧之後咧，出現金夠啦，係咪？佢出現金之後咧，嗰日你試下去銀行啦，你睇嗰條龍啊，排隊啊，你入有啲入翻錢啊，仲有咧有啲咧就如果有啲出咗兩個人咧係出落銀行嗰啲咧，又去翻銀行度又喺櫃員嗰度排隊跟住攞錢啊！喂，大佬即係都好吃力嘅工作嚟啊！ 所以講嘅大佬 人係啊，即全日嘅。以前你喺大陸啲公司出納嗰啲咧，一話去銀行咧。 哇！ 唔使翻嚟噶，唔使翻嚟噶，系啊， 而家唔使咁噶啦，而家 系 你 落下好少少啊， 而且你消費攞到銀行卡呢啲都可以 可以去完先消費市場買嘢啊，跟住麥當勞買嘢食嘅都可以，將一間就係諗法咯。咁所以某程度要排兩邊票先要開，老師呢邊先要開嘛。 Yes， 係網上嘅社會進步啫， 係啊。但係你有風險有高過咧，而家你譬如話你而家啲櫃員機。嗰啲 困難 多出人事啦，出人事啦，出少啲又有事，唔出多啲你又 話死係嘛？ 係佢好，但係佢唔佢嗰個出到啱啱好個機會係大嘅，即係 話少撲街啊， 大佬，好危險㗎！ 啲嘢即係中國政府成日鬧啲國民咧，即係嗰啲同胞咧。你都唔算存存咗銀行，你一個一個企業嘅實質運作，搞到兩個銀行體系咧，全部唔夠。即是你要自由啦，同我哋同自贸区一样，即是你唔系开个自贸区嚟到减少个关税上来，而系你全国都要呢样嘢。啊，只系你啲全，你开个全国户口，你实在令人太麻烦啦。你太麻烦啦，呢个银行，你同你如果你寄下啲佢咧唔同啦，你贵分点啦。啊，即系少少钱嗰啲太麻烦，你唔会存钱入去咯。 好少啊， 好即系真系咁噶，你太好少人用银行噶，你唔似香港咁样嘅。 真系唔觉，我真系唔觉得。因為我識佢幾個國內男男女女都會係用銀行咯， 你唔多你都聽，你唔多。如果你話誒，譬如意思嗰啲公司出糧， 係啊， 咁啊會極度麻煩。 有啲先生做生意啊，你自己煩到你死啊！ 你俾咗一千，你入咗2000落去，跟住我成個月就撳100、撳200出嚟使，冇問題嘅，張卡搞掂啦。但係如果你話你複雜啲、繁複啲嘅話咧，你就好麻煩噶啦。 咁都係小市民方便小市民得啦。你啲大大有錢都可以點起上去來出納噶嘛？有啲水壺咯， 我冇咁就睇你點睇咯，即係。 但係而家問題就出現咗灰山路啊嘛，或者你到原來整個自貿區。喂，阿傑生、阿黃生、阿羅曼，你過嚟啦，我俾優惠你。 自貿區優惠。 係啊。 就揾一個嚟。 係啊，嗱，你今日咧喺度借貸咧，你借一堆存翻入去咧，我俾公司嚟食你，咁啊唔使咗你呢個錢啦。到時點解説？喂，我講完就唔係啦。你借 錢 你 睇下 翻 工 啊！你 錢唔使你睇下翻低咁。不過咧，咁樣講啦，即係內地啲銀行咧，仲係好奇怪，好奇怪係咩？例如假設， 我 嚟 去 過啊。嗱 ，OK， 開下卡咧，我哋講都係內㗎啦，即係你內國。 香港三個時間 㗎。唔係啊，都係內國香港嘅，但係你咩咧？始終有個人多嘅食嘢 ，OK， 即係你排隊排到嘔㗎啦 ，OK。咁第二樣嘢，佢依家基本上混埋曬一 group 㗎啦，混埋曬 group， 譬如一世話。你深圳即先講深圳附近啦，你基本上你喺深圳度揾曬所有證券嘅話，基本上所有嘅排隊都唔係排隊嚟嘅，因為佢第一時間就攞咗證券先嘅，佢唔會理你攞錢又好，唔存錢又好嘅，咁你會排到問啦。同埋嗰個 account， 我可能要問翻完全嘅，即係因個户籍嘅問題啊，就係假設我有個 friend， 例如你上海嘅銀行開 account 嘅 ，OK。咁咧，你深圳度想調翻出嚟攞錢咧？ 哇！ 煩到咬啦， 咬啊， 煩到咬啦， 你會壓到中國人分裂咗 啦。係啊，你係會話咩？就話你假設係啊，你要係你話個外國假設係公行嘅，喂，但係你睇佢全國有20000多俾幾間分行咁，你去到櫃員機又麻煩啦，你攞唔到錢嘅，你深圳度你要咩？你要攞翻嚿 cash。喺上海度落翻嚟深圳咧，喺深圳度攞好入市嘅值錢機度入翻條數嚟先有錢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如果係第一樣嘢，你佢可能做得多，咁你個 charges 貴咯，你要俾佢計下佢 charges 啦。第二樣嘢係你係同一個好似入 check 嘅形式，等3-4日俾佢 index 你先去 transfer。 咁同中國人思維有關嘅，因為銀行管理其實係被結識嘅。 我呢個 銀行都冇從來都係差 咁。呢樣嘢係可能。 可 能調轉會明嘅係，你分翻 佢， 佢可能分翻每一個地區，咁你每一個地區嘅係都係同一個道理，就係你會交翻條數去送行，但係好多人都唔會話一次過打散曬，即係可以俾你通曬原因。咁你每一個地區嗰個係小金庫嚟㗎嘛，你唔可以公布小金庫有幾條數㗎嘛，係咪先？我都唔係細啊嘛，搶到所以喺嗰度扭㗎嘛。 一路都話唔係咁睇，唔係咁 睇。嗱，有啦，我哋係講真嘅，我話好少出去上海啦，冇去啦，呢幾年都。啊，咁我而家深圳我都好方便。攞錢， 你自己入錢攞錢係好 OK 嘅。 嗱， 你要成日都講 翻，買嘢都好啊。 嗱，你接觸最多嗰啲深圳女女啦。 啊，未必嘅。 唔一定做派， 唔一定啦。即係總之有啲女女賺咗錢，要拎翻去誒翻屋企，咁佢都會有一個叫做匯款。 係咯，寄翻去啊嘛，呢叫做 啊，即係匯款啊嘛， 匯款啊嘛。 即係其實好簡單。如果我阿劉我爭阿劉你錢咁樣，我喺香港，我唔使匯款啫嘛，我問銀行轉帳俾你咯，轉帳俾都搞掂啦。咁點解先好簡單？因為佢係最識玩行情啦。啲女女點解仲要我搞匯款？要寄錢？你阿媽嗰邊開個銀行，同我個一樣嘅工商銀行。 係啊， 咁我咪嘟咁多你咪得咯，我唔使匯款啊嘛，我唔使滾成日嚟去銀行嗰度搞匯款啊嘛。 銀行唔理解咩叫服務㗎。你如果你話你淨係有張銀行卡，就淨係存錢入錢咧，基本上而家佢都 handle 到。 係 啊，舉個例俾你聽啦，即係譬如話你如果喺香港嘅銀行，你入到去，你話咧嗱，我喺呢間銀行度咧，我有個 credit card 嘅，我又有個 saving 嘅，有個 current 嘅，又有個人民幣户口嘅。我而家我想將啲嘢咧一次過擺埋落張卡度。嗯。 哇！你 喺香港銀行冇問題㗎。係 啦。 喺個櫃枱度，我話俾你聽，你自己咧打機得㗎啦。嗯。嗰條女收到你嘅 message， 佢會全部嘢俾你搞啦。最主要咧，間真係我唔該，我收直下落嚟，我睇佢啦。 但要 你 調翻轉 相同 嘅情況咧，大佬啊！你講得真 嘅話，咁你三十九，係啊，我三千幾就上照咩？ 先填 下，人民幣户口啊，唔該，先填一個委託授權書，跟住咧想授權俾嗰個 saving 嘅，個 saving 咧又會再授權俾個人民幣户口，人民幣户口再最後咧就喺個credit card 度嘅。喂，你係搞喂兩個鐘頭內搞掂，我話你好撚命，好撚贏。 所以你 表條撚死你啦！ 同埋咧，阿牛，即係我 講，呢啲叫服務咯。 係你咁樣話，你可能作為一個小市民，冇咁多嘢搞噶嘛。 唔係即係你唔係 錯嘅，走呢只。 但我明一樣嘢喎，係咩咧？你內地人咧都會習慣咗，因為佢哋未 enjoy 即係未享受到香港銀行嘅 service 嘛。我哋好簡單，你去到一部櫃員機ATM 機係你撳錢，你會發覺咩？就係話你而家咧，佢已經去到新式嗰部咧，都係入張卡入去撳密碼，攞攞一大扎嘢，攞一大扎嘢 touch screen 咧撳顏色，撳嚟撳去咧。嗰度佢唔係倒數佢個秒，即係呢樣嘢唔肯拉到教。佢由零係第一秒開始計，點解我試過玩得咗七十幾秒，係玩一版嘢啦？你可以喺度，即係可以嗱，佢成日都話為我叫我 check 先。 思維， 我想講，我真係上課我係好猛嘅佢啊！你對張卡入去撳個密碼 ，OK 撳個密碼，你正常你一撳佢顯示到你個你個 account 啦，叫佢唔撳下，等到瞓覺叫你撳多下。check save 三個 account saving 一撳 check 到我出翻個版，我撳錢攞得噶啦 ，OK 有冇 receipt？ 大佬成件事分零數 嘅， 叻大陸老實講，你要佢拗埋張 receipt 出嚟，玩你五分鐘嘅，嗱所以就 咁你就係話你個咩？ 係啊， 就話你個 係啊， 你 個 咩？喂，我以前係真㗎，我喺上海生活嘅時候咧，我去兩個地方咧，我都係聽住阿小良元先生嗰時聽風蕭蕭嘅。我哋聽成節嘅大佬，一個就係超級市場排隊俾錢嘅時候，因為我都係抽到佢嘅。另一個就係去銀行噶啦，你可以聽曬成節節目。 我知，即係我聽分享過啦，咁佢喺另外一啲即係另外即係唔係銀行開啦 ，OK 啦，另外度開啦。你入錢每一次大佬都好似係唔記得萬五定兩萬蚊，我冇錢幾入去。我試過有嗱一次，我玩到佢嘔電啦，就係話咧，佢好似。傳統嘅膠袋，攞一大油錢 ，OK？ 你知道嗰部電機數咧，就係閪撚到爆喎，即係 OK？ 你數入夾咁佢，佢攞到成 四萬一個牌數啊！ 咁你知兩一轉玩你十分鐘，你十萬兩五轉嘢， 咁你就六分鐘轉到 錢啦，係啊，得唔得喎 ？OK？ 同埋咧呢樣嘢我從來都唔明嘅，大陸即係調轉頭先講嘅嘢，我都好撚怕嘅，其實你喺大陸都撳錢。你永遠都覺得無論賺無賬，佢原因係，即係 你後面嗰啲人咧 ，OK， 我哋香港都唔係，我哋香港都會識啦，唔係心態嘅。 我話你心態嘅真係素質問題。 香港啲人咧，你排隊咧，你唔會裝前嗰個啦，我哋 係 我 認咯， 係咯，哇！你十次有七次咩咧？我唔係好係咪都入嚟幫你幫佢啫？我明，我明白 佢 天 柱 係 個背脊啦。 我明佢心態嘅，我明佢，我明佢心態作為香港人，即係我咁樣諗嘅就係，我知你都等得好慢，我都慢嘅 ，OK。咁但係冇計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冇機慢，唔關我事噶嘛。係啊，係啊，你真係好難睇嘅呢樣嘢。 你唔係成日去銀行咩？我最近啦、多咗少少啦，去喺羅湖喺羅湖搭呢個動車啦。喂，你即係話揸住張回鄉證排隊嗰下咧，朝頭早咧人多嘅時候咧，又係即係個感覺又係好唔良好噶。即係我買張車飛啫，你又要實名登記，跟住你買大佬即係。喂，你唔係話個個人排喺你前面嗰啲都係一個人㗎嘛？即係你嘅事啦。喂，大佬，一個人 排落去 七張，喂，即係搞撚嘢啊！坐車啫，係嘛？即係坐，係咯，出城咁樣話咧，喂，嗱，因為我哋啲高鐵啊，好撚方便㗎，又撚快㗎，速度。 係啊，最撚 廣州啊，廣州落嚟呢個廣州， 排咩落個車程咯？ 係咯，屌你老母！ 次佬嘅時候你 back up 唔到咧，即係我而家知啦，新嗰代嘅回鄉係 back up 唔到噶嘛，你 係 全部買埋呢度，要排翻隊去買咯。 新 嗰 度 back up 唔到 啊？係啊，都係我咁噶嘛。係 啊， 嗱，我睇咗幾次啦，香港人咧真係要睇一睇嘅咩，即係你去羅湖需要食嘅銀行噶啦 ，OK 一至五啦，特別係晏晝三點定四點嗰陣啦，你就會明白咧嗰、個打仗嘅心情 啦。我個細溝嚟咯，完咗。 但係都真係有我哋香港揸生嗰陣嘅人啦，即係例如水貨上去收錢、收錢攞錢 買 啦。咁而真係啦，好啦，跟住你會有曬粗廣東話嘅人喺度買股票。哇！嗰、那個位啊，經典咯 ，OK， 有扎講國語嘅人真係要夾數啦，可能喺個商業城裏頭啦。咁嗰位啊，經典啦，經典嘅樣咧，乜嘢人都有，聽到乜嘢嘢，但係咧個個都係一句屌啦，都把口，成日都喺度開波咯，嗰啲人推住車仔攞錢又有又錢又有， 最近係乜區排隊？有錢嗰啲咯， 係啊， 即係你有明，即係我唔係你喺大陸都係噶，你排嗰啲嘛銀行嗰時啊，屌你都唔識講廣東話嘅佢啊， 反而咧， 北區嘅啫，屌你知道我幾時講廣東話佢卡都 係啊，冇事啦，即係 所以我想話翻俾內地朋友聽，我哋都成日受歧視嘅，冇見你㗎，唔該啊，嗰陣時， 我見 你，屌你老母，你沙場雖然讀書要普通話招呼埋你咧，咁你唔教得錯而家，知罪人家啦，你老闆傻啊！ 啊！我講嗰啲嘢咧，可能咧，即係可能冇乜排隊成咧，就會出現喺啲農村嗰度，農村嗰陣咧。你試下問下阿愛啦，即係嗰啲啦，即係我哋啲兄弟嗰扎啦。你試下喺深圳啊、廣州啊呢兩笪地方嘅銀行啊，我哋咧嘔到爆彩 啦！一去 銀行， 哇！四嘅車站，你一頭一隻 OK。即係有幾千冇幾千，好方便，真係 你放喺同埋個銀行啊 嘛， 佢通常都係三間， 係啦， 先出去攞，佢排啊，搞啦排嘢嗰陣時，我去樓下撳錢，你梗係冇人得大人啊，我哋落埋咗過翻嗰度有間我係好多啊。我話排隊， 羅馬執過關嘅好嘛？ 出嚟 幾耐啊？ 出嚟 要關執幾多關嘛？ 系啦， 你冇，我不過話人十分走埋嚟噶嘛， 快過啲 電去快啲入場啦， 我仲要學自己 學嘢啊， 我完全提醒你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完全咁唔覺買冇咯，真係咁樣蹲啦， 你去台灣啊嘛， 你 嚟，係啊，係 啊，我都 熱辣辣， 係啊，唔知咁飛啊我， 熱辣辣心口貼背， 我都少少過關啦，過關，過關又係問緊個朋友。你 可以好啦，我冇個腦，我呢個禮拜咧，我叫我輪一輪兩三次。 哇塞！上 死， 你成條 椒投诉噶嘛，哇，嗰种死法真系，你都系黐线嘅，我想讲笑咗乜嘢，好多人啊。好啦，即係高過落亞洲黃金好多啦，嗰時嗰成掛樓又會齊，即係嘢揀樓又揀樓又又乜嘢都齊啦。最接近嘅其實咩啊？排排完曬隊啦，過曬兩邊關啦，揸我揸住行李，再排隊咧，喂，嗰幾個 X-ray 啊，佢嗰個高過落亞洲黃金咧。三四倍人 啊， 係要 U 張咁大噶，蛇名 U 張，哇哇，屌你唔係啊，大佬，全部揸你嗰啲人去水貨旅遊過啊，全部係 唔係同埋我有聽你查嘅， 完全係不人性化噶，我個 history 嚟咧唔難睇喎，所有嘢認識化， 係啊， 但係冇實際幫助嘅， 係啊，同埋你過，我覺得你先過，你過香港嗰邊咧，冇問題啦，你過深圳過來嘅。我哋已經成個幾個人單依度啦，即係一有依 度都 冇啦，即係有啲即係冇隔離區嘛。點解你唔肯識用個屋企？你就冇 咁多嘢 壞，因為而家你試過唔排隊咯。嗱，我唔知唔識翻你香港嚟嘅，但係你唔排隊，就算我去隔離嗰度，跟住走埋去，你唔排隊喎。跟住我去試屋企啦，如果你實嘈啦，即係嘈交又失死嗰度，唔嘈嘅你玩多次，都係玩唔到。 仲有其他另外一個現象嘅。 有晒啲人，佢嗰啲比人行同埋比车行嘅。 路係咁，都係路係咁加住難噶。 係啊， 加到你咧已經難到好遠，你先可以再兜翻入去誒海泰茶餐廳嗰邊咧，擺高坐喺咧。你以前咧，你係食過都遠馬路就係 咁。 係啊，而家你要過北北北北北北好撚耐，車係會慢死。如果而家聰明嘅司機係唔會遮到你入去海泰嘅，如果你傻咧入咗海泰， 啊，不歸路 路啦， 又係黃金周， 等緊嘅嗰啲車又喺喺嗰度拍，佢準備拍位嗰啲車又喺嗰度，然之後跟住咧有啲上客嗰啲又喺嗰度，領到 你話 咧，係啊，其實係本來好寬敞嘅地方，全部就係有個人為搞得一個咁樣嘅， 因為點解會 好位喎？我 睇下 都 要 俾時間， 唔得嘅，我哋係時間，唔得。我哋想講嗱，呢樣嘢，佢基本上咧，而家你望下嗰個位咧，就係你喺大路面，佢好有個車唔俾入嘅，佢限制嗰個車嘅。咁你有啲都知道啦，就係咁你要行翻的士站啦，已經老遠啦，你行四分鐘啦。你的士站，我試嗰陣時咧，你的士站係咩事？你的士出唔到嚟，點解？因為佢係啱啱類似單程路咁，係一架車轉一架車，佢都啱啱出翻去大陸嘅時候，佢維修緊嗰啲。咁好啦，有時係咩？同我 friend 去睇相啦，我哋睇翻架相啦。跟住你嗰個位係十，你可以收成十幾二十分鐘嘅，但係唔喐嘅我哋知啦。你知佢用咬多啲時係 group 曬喺啱啱一個鐘嘅位，我永遠都唔明佢點解要 十分鐘嘅位。落馬洲過翻黃江啦，係實挑死你啊！其實我都有係唔明啊，你肉眼都見得到落馬洲去黃江隔離嘅 啫。 我依家行下公司嘅咩咧？你九谷茶啊樓啊，都好撚多路啊！跟住咧嗰啲小路，而家嗰啲小路有咗頭先點啊？嗰啲小路又喺中間加撚咗電話，所以咧如果你譬如話一塞咧，成條你係連上。下 頭 都 下下 都 係 我 話嘅，即係咧政府話咧，即係政府話咧好似嗰度三年度咧就會開通到嘅。 收工期啦，呢啲咪就係中國城市管理咯。頭先阿律師嚟講嘅， 即 係講。 唔係我話咧，就係排隊嘅，因為即係近一個禮拜上。即係好介意近嘅一樣嘢排隊咧，就係個天界補充幾張個心口條嘅背脊。 係咯， 我真係頂唔住呢下。 你預備啲咩車鬧啊？ 我唔係驚鬧啊，我可能唔會擺後邊嘅。咁咧就我點解要貼住咧？即係點解貼住係咪會貼行得快過我咧？ 唔係貼住你咧，佢仲會行貼啊嘛。 唔係，所以我依家我好霸氣嘅，我而家作咗一招好霸氣，我會擰住面同佢講。你今日向後邊，一世都向後邊。你今日呢一世都向後邊。 啊！如果真係終於幫我哋香港人， 真係啱啲啦。佢都會打打字，我一次次揾機會啦。你講咗機會出嚟，我就打字。我上邊我喺度話，我唔 得。就其實咧，十一假期咧，你都知咧，我最近間廠執咗笠啊嘛。咁我啲私人物品咧又都磨爛曬啦，咁我要買就咁啊！十一假期做一樣嘢，我覺得都係為港人爭光。就係買西裝 啊！ 哇！屌你老味真係勁啲，跟住咧我就係又係 你邊度買先？ 喺 M 字頭嗰間啦，馬乜嗰間啦， 我 要買 啱啱 啦，我要買恤衫，買全身買啦，咁啊買好撚多。咁誒撞正十一假期啦，咁我覺得真係值得比賽嚟嘅，咁所以就壓住嗰個試衫嘅。 係啊！ 咁你發覺嗰啲狗仔咧，係真係咧。喂，我係未試完噶嘛，我真係好多衫要試啊嘛，咁我先其他有 大路 可以跨過喺路噶，佢唔理佢超入去， 佢超入去， 佢有個拖喺埋下邊，我超入去，屌實佢咯，跟住我話你買嗰個我買嗰個先，咁一樣就係你就買埋多，我都買啦，都嚟啦，我覺得自己平時又唔 靚啦， 講新疆啦， 係啊， 中國 要霸氣㗎，係 啊， 你唔該 曬啦，曬啦， 咁辛苦，係咁跟住拎住你啫， 係啊， 你今日喺後邊，一世都喺後邊，我都係馬字頭咁嘅， 係啊， 馬西裝， 嚇， 咁啊冇事身失， 係 多人冇事身失啊。人哋上身好多咯，即係佢話：，誒冇辦法，嗰度真係好多，冇辦法。咁點解咧？你遮自己去睇下。 你邊間下先啊？ 誒，有一成， 有一成，好 一成。跟住話你先睇下啦，跟住你去睇啦。佢先生真係 買 唔買先生 嚇？ 先生，佢喺身邊買啲嘢咧， 嗰啲一包包嘢擺曬入邊，係啊，擺曬入邊， 佢揾間房都難噶。 攞啲女士出嚟，啲女士又唔好意思拎出嚟喎，因為唔敢拎出嚟去掂嘅話咧，唔見你又擺喺電啊嘛，擺我都冇辦法啦。佢試一電之後擺曬啲嘢出咗嚟，又唔知個人去咗邊喎，我又唔敢拎嗰啲嘢出嚟喎，咁想問咧，等一等啦，坐火車又要等啦。 嗯， 一俾我一腳兜佢出嚟， 呢啲咪傷害咗香港人嘅感受咯。 係啊，賣啲賣啲一手掉出嚟，或者再唔同啦。 即係搞到我哋自己屋企嘅地方，佢都係好似油畫咁樣，係咪先？真係衰啊！冇嘢講。咁啊，多謝預設啦，係手工上嚟，大家站翻上頻道啦。咁啊，最後送埋一個俾大家啦，就只歌嘅名字咧就係叫做叫咩咧？叫做啊， 係 喺度諗下，佢揾唔到 啊！嚇， 我話呢個歌我以前有播過嘅，佢唱歌嘅嘢做呢個藝員噶，叫咩名咧？叫陳偉，係一個叫陳偉山嘅， 係 陳偉山啊！我有一個其實幾中意嘅咁啊，即係。你冇係愛睇戲嘅， 哦 ，OK， 係啊， 有冇聽過？ 聽過，聽過， 都係唔錯嘅歌嚟嘅，咁幾得意嘅咁啊，送埋俾大家嘅，唔係都係女人添啦，最後一首歌啦，咁啊 ，OK， 咁啊， 意思上個禮拜播完先睇呢只嘅真係，幾耐冇聽過啫，幾耐？ 係啊，你又先同我可以關一關一啲香港人其實對佢哋咁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下粒咗少少嘢啦，唔記得咗個名咁啊。OK， 下禮拜嘅北上頻道再講啦。OK， 拜拜。 我不解释，觉得可惜。